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9集，人生如果有精神力量来支撑，才会有力量；如果有远景目标来激励，才会坚硬。如果不需要名声来支撑，其事业才会冲向更高峰。把攻占南京的事情托付给冯国胜等人以后，朱元璋叫来沐英与吴良，让他们跟着自己一道走出军营，踏上登山的小道。朱元璋微笑着告诉他们， 我这是带你们啊去进攻立作南京城。 他见沐英与吴良似乎有些不相信的样子，便笑着问道， 你们说我们有了今天这一片领地，谁的功劳最大呀？ 当然是元帅您啊。 沐英与吴良几乎是一起说的。 那么除我以外呢？ 沐英说，我看就属常将军。 吴良说，还有徐将军。 哦，那么我再问你们俩，还有谁呀？ 汤和将军，李文忠。 你们呐，哎呀，怎么就忘了冯国胜军师呢？ 要成大业，文武都要。武能打天下，文能治天下，这两种人才必要相等，边打边治，这才能够稳步发展。如今我不只需要武的将，也需要文的臣。等夺了南京之后，这个问题就突出了。 有了龙盘虎踞之地，没有真的虎龙，又如何盘踞得了呢？ 沐英与吴良似懂非懂，朱元璋不管他们，接着说， 告诉你们吧，就在前面的山里，有位大谋士叫李善长，是冯国胜在路上给我说的。我曾邀请他同来拜请，他说要等取了南京之后。看来啊，他是在吃醋，因为提到李善长，他有些自愧不如。而我不是正需要这样的人吗？我真的是等不及了。 这深山里难道真的有这么有能耐的人？ 沐英与吴良都有些不相信。朱元璋告诉他们， 俗话说英雄识英雄，军师敬服的人应该是没错的。穆英说， 治理擅长，既然能埋头治理学问，一定是家境比较富裕，他如何不坐南京城里，反到这深山里来落脚呢？ 埋头做学问的人，家境一般都不很丰厚啊。这李善长虽然有些田地，请了些故宫，也就乡下一般有钱人。学问钻得越深啊，越博大，在这动乱之际，没有人重用啊，便只有钻进深山，等待时机。正说着，只见两位白发老者目立于道前，躬声的问候： 元帅，两位小将军一路辛苦，我家主人让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了。 朱元璋以及穆英还有吴良大吃一惊： 以下主人是谁？ 正是元帅你要找的人啊，他正在家里候着您。 他知道我朱元璋前来拜访吗？ 如果身边发生的事都不知道，又何以知天下大事，又怎能让元帅亲自来请呢？ 朱元璋听到这里很是兴奋，不再言语，迈开大步跟着两位白发老者沿着青石砌成的小道往前走去。这是一座小巧别致的四合院子，周围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生活在其间果然是其乐融融啊。朱元璋也是触景生情： 如果不是世道如此艰辛，太平时节能有这种生活地方，也就不枉一世为人了。 园子里有一位男子正聚精会神地读书，听到脚步声忙把书放到一旁，起身恭迎： 承蒙元帅大驾光临，未曾远迎，还请恕罪。 朱元璋连忙还礼走上前，看着这里的主人，只见他40岁出头，五短身材，健壮精神，睿智的双眼透着和善之气。 真是我要找的人啊。 朱元璋啊，此时在心里想着，非常的高兴， 能找到先生，真是老天爷怜我朱元璋啊！ 李善长听朱元璋开口便出此言，不禁心头一热，问道： 元帅，放着攻占南京之大事不去领导，却反来深山找我，所谓何事啊？ 南京已经是囊中之物，取来非常容易，只是取得之后没有人能治理。我之所以夺取天下，是为天下人造福，如其不然，岂不是犯罪之事啊？正在为此事，我朱元璋冒昧前来，一是为求治国平天下之道，二是请先生看在苦难百姓的份上，随着我下山救人民于水火。 元帅真是太抬举我了，想我李善长又何德何能，竟蒙元帅如此厚爱。 李善长望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小10余岁的壮年男子，心里非常敬佩，然后又问道： 元帅是濠州人吧？ 嗯，正是濠州乡下人。 濠州往东北不远， 便是沛县。秦朝末年大乱之时，沛县刘邦用5年时间统一天下，成就帝业。那汉高祖何等人物，我朱元璋怎敢与之相提并论呢？哎，汉高祖也是沛县乡下人，是其自身能力远不及元帅你啊。先生此言，朱元璋实在羞愧不已。我说的全是实话，并没有半点不实之词。我虽然不深知元帅，但是也听说一二。元帅救了五合之围，勇夺元军粮草，智勇无比。许定远夺滁州，得濠州，均是上谋之策。攻城略地，都是以妙计而夺之，夺之以后能安抚之，深得民心民意。尤其是巢湖水师归降，曹良臣部下臣服，不战而屈，那不能与刘邦相比吗？这是朱元璋第一次听人将他与一个有为的皇帝相比，早已经是热血上涌，兴奋不已，却还是强作镇定，问李善长：刘邦尚不及元璋，何以5年成就帝业呢？李善长回答说：那刘邦自己说过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不如张良。掌握国家资源，安抚百姓，使作战时供应充足，不如萧何。集结百万雄师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指挥战斗的能力不如韩信。这三个人都是世间少有的奇才啊，刘邦不如他们，却能用他们，这便是他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。而项羽连一个范增也不能用，当然失败了。朱元璋又问道：以先生之见，我之用人之道差距在何处啊？我看元帅用人之道并不逊于刘邦。元帅能独立用兵也不过1-2年，现在文有冯国胜，武有徐达、常遇春，也可算是人才济济。更难得的是元帅能礼贤下士，如我这等平庸之辈，元帅尚能亲自来。而今天下有很多的栋梁之才都躲避起来，又何止千万人啊。先生可告诉元璋，冯国胜、徐达可与萧何、韩信相媲美吗？我看足以相媲美。好，天哪，可怜老百姓苦于战乱，老天可怜元璋无能为力，请先生受我元璋一拜。朱元璋说完便要跪下，李善长急忙扶住了：元帅有何吩咐尽管开口，我李善长遵命就是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朱元璋啊也是喜形于色，我就狂自作大一番。屈就先生随我下山，为我之张良。是我李善长做大了，元帅只需要继续努力，无论气度用谋，皆并不是现在各路义军领袖可比，夺取天下只是迟早的事情。我李善长能追随元帅，也是老天爷可怜我面壁30年。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。山高路远，两人又谈得来，便继续谈着。李善长 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用过以后，朱元璋让穆英和吴良住在隔壁，自己与李善长彻夜交谈，一直到天亮。为着朱元璋着想，李善长便不再言语，假装睡过去了。或许是山里的空气特好，或许是与李善长一席长谈令朱元璋思考了许多，朱元璋竟没有半点的睡意。见李善长不再言语，便悄然起身来到庭院里。别致的庭院，满园的翠绿，朱元璋深吸着清新的空气，闻着阵阵的花香，头脑异常的清醒，一时间万千的思绪涌上心头。想当初啊，刚来到濠州城，他只是为了寻条生路，同那些将军元帅时间久了，便产生过如此想法。有了这样想法，便有了自信，随着越来越自信，也就产生了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的狂念。结果这个念头竟然实现了，朱元璋终于成了一路诸侯。而这变故的果实，是又偷偷地萌发着一个更为狂妄的念头，战胜他们，战胜那些将军元帅大王皇帝。大丈夫就当如此，这也成了朱元璋豪气中的一句话。原来朱元璋这个念头还是很模糊的，还很不坚定，因为那些将军元帅大王皇帝实在太强大了。然而从昨天到今晚与李善长的一番谈话以后，朱元璋清楚这个念头，坚定这个念头，我朱元璋一定要战胜他们，要一一战胜这些将军元帅大王皇帝，我完全有能力像汉高祖那样夺取天下，取而代之。朱元璋这么想着，浑身感到燥热，他让吴良打来一盆清泉，这盆清泉喷洒在身上。朱元璋说，走，跟我爬到山顶上去。他还是化缘时养成的习惯，遇上事情总喜欢爬上山顶，眺望四周的远方。太阳已经喷薄而出，把那光芒四射开来，远山连绵起伏，鸟雀在身边欢快地歌唱。朱元璋说，啊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吴良在心里想，这也不知南京战况如何呀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大战之前元帅竟然有心思带着他们出来游山玩水，要是有闲心呐，也要等着攻占南京之后啊。吴良虽然这么想，但却相信朱元璋之所以这么做，一定有他更好的道理。因为从过往的事情来看，他实在太崇敬他的元帅了。要不是李善长与穆英来到山上，朱元璋还在远眺凝思着，多年的习惯非常难以改掉。只是他如今想的内容与以往不同罢了。以往他想的主要是如何得到些食物来填饱肚子，能够继续活下去。如今他想的主要是如何得到权力和荣誉，能够统治的更宽阔的领地。其实一个人无论他想要什么，只要能够得到了，他都会一样的快乐。用过早餐，李善长简单安排一下，立即带上百余位家丁随着朱元璋下山。快到山下时，穆英实在忍不住了， 不由脱口问道：“不知此时南京战况如何？”没想到朱元璋啊，是爽朗一笑：“ 我呀，已经与李先生谈妥了，我的任务是如何论功行赏，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帮我参谋参谋。至于李先生，我要请他帮我立法建制，布告安民，制定管理南京城的方针政策，制定今后的军事方略。啊，这要做的事情啊，真的是太多了。” 吴良听了大吃一惊：“先生，难道南京已经攻克了？” 李善长说：“今日不克，明日一定可以攻克。 啊，真的？ 绝对假不了。 你在山上怎么会知道呢？”“ 李善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朱元璋这时候说：“ 他要不知道，我会带你们上山来吗？”“ 说完，朱元璋点了点头，微笑地望着吴良。吴良望着沐英，然后又望着李善长，再望望朱元璋，这一脸是困惑不解的样子。朱元璋见了哈哈大笑，笑出了眼泪，然后高兴地说：“ 其实啊，我已经攻克一座南京城了。” 说完望着李善长，又是一阵的哈哈大笑。沐英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李善长，就剩下吴良似乎什么也不清楚，差点急出了眼泪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早注定分手，无需为我假意挽留。如果情是永恒不朽，怎会分手？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人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